第72集，冲坠。第二天气温又上升了几度，据天气预报说，今天是个难得的大晴天。这次他们还是开了攀岩馆的那辆吉普车，一大早就出发了，目的地是黑马攀岩基地。过年期间，路上都没看见几个来攀岩的人，所有的岩场都空着，像在等他们。秦威航开着车，打量远方的岩壁山峰。 你想去哪儿啊？ 我都不认识这些岩壁。 你看哪一块漂亮，想看我红点它，就可以选。 这话太酷了点，韩宁心里一下来了劲，朝窗外兴致勃勃一阵眺望。一番眼花缭乱后，还是跳不出来。 其实，这儿的岩壁你基本都攀过吧？ 怎么可能？人的时间有限，不可能每条线路都去尝试。 安宁便又认真往外打量。此时天空晨光微曦，经过一处峡谷时，阳光从 V 字形的缝隙照射进来。他望见一处岩壁在晨曦中显出一片蓝色。 那儿也有线路吗？ 对，有一条，叫 Blue Fall。 Blue Fall， 这名字好好听啊，简直是言如其名。 选那块吗？ 你攀过吗？ 没有。 秦威航左手打了方向盘，车子往岔路驶去。虽然只有两个字，但安宁已经从秦威航颇冷静的语气中听出了要去会会他的兴致。 Blue Fall 是一块很漂亮的花岗岩，它旁边的岩石都是或白或黄，唯独这一面是好似浸泡过海水的蓝色。Blue Fall 的难度大约在 5.13B， 线路高度39米，快挂点有6个，再高一点的话就需要分段保护了，那样安宁就没有办法在地面上为秦维航提供保护了。他还没有学过搭保护站的方法，离当秦维航的保护者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今天的能见度非常好，经过前几日的晴好天气，岩壁的状态也相当适合攀岩。他们观察 Blue Fall 的时候，安宁仰头望见岩壁上有什么。 那是朵花吗？ 好像是。 真了不起，它能开在这样的地方。 嗯。 秦威航穿装备时，安宁注意到秦威航现在终于不会特别在意安全带了，自己也终于可以替他检查安全带了。虽然秦文航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些放不开，但是是好的信号。秦文航蹲下换好鞋。 紧张吗？ 有一点。当秦文航的保护者比让我自己上还要紧张多了。 没事，我反正也不会冲坠。 对秦文航这样的攀岩者来说，有一个靠谱的保护者反而更重要吧，因为他太强了，太容易让人掉以轻心。他的保护者必须时刻警醒，才能让秦威航心无旁骛地去征服他想要征服的每一块岩石。 虽然秦威航说自己不会冲坠，但也要做好他会冲坠下来的准备。虽然背包里没有放哑铃，但安宁放了好几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大部头。 你要背着背包给我做保护吗？ 我背着吧。 秦威航点点头，走到岩壁下方。安宁如同秦威航上一次给自己做保护时一样，也走到他下方为他做起攀的保护。 5.13B 和39米的高度对秦威航来说依然是小儿科水准，哪怕没有快挂，每一把快挂都必须得自己挂上去再挂绳，他也完成的不费吹灰之力。安宁全神贯注地给绳，感觉自己才进入状态，秦威航就已经高度过半了。他一直仰头看着秦威航，发现秦威航在最后一处快挂点前准备 dyno， 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。秦威航攀岩过程中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动态动作，他一向攀得很野。可是现在是野外攀岩，而秦威航的保护员是自己。最后一处快挂点，高度已经超过了30米，安宁还是咽了口唾沫。一眨眼，那个冲跃的动作就完成了。 明明够到了岩点，然而意想不到的是，秦威航竟然没有抓牢。冲坠来得猝不及防，攀岩者冲坠与保护员缓冲之间有一两秒的间隙，就像雷声和闪电。安宁在看到秦威航坠落后的一秒后，才感到秦威航下坠时的冲击力将自己猛然拉起，他心里惊呼一声，好在之前有做足功课。被拽得双脚离地时，他仓促地顺势起跳，抬起双脚死死地抵在了岩壁上，这个动作消解了部分冲坠的冲击力。韩宁只觉得自己被猛然拽起来有一个秦威航那么高，背包里的大捕头们在如此的拉扯力前显然成效甚微。落地后才发现其实没有他想象中拉拽的高，可能只有袁小叶的高度，只是脚突然离开地面的感觉太刺激了，让感官都被放大了。落地后，他抬头望向悬垂在半空的秦威航。秦威航悬在半空，既没有用手扶岩壁，也没有双脚踩岩壁，他十分放松地悬挂在那里，看起来不仅安然无恙，还很淡定。待摆荡稳定后，才扭头往下看。 还好吗？ 果然不愧是你啊。 没事儿。 秦威航点点头，又继续往上攀了，就像这一场冲坠只是一个演习。挂上最后一只挂片后，他停了下来。安宁有些不解，抬头望着他。秦威航往右侧看去，在 Blue Fall 的边缘，蓝色岩壁与白色岩壁临接的地方，很细的岩缝里开着那朵绝壁之花，微风吹拂，远看就像一只蝴蝶停在那里，还在振翅，很漂亮。可惜安宁看不到。 你想要那朵花吗？ 什么？ 我说花儿，我可以摘给你。 这次安宁听清楚了，秦威航的声音，他已经司空听惯的低音炮，第一次拔高了频率，像清脆的少年音，回荡在山谷，听得他胸口砰砰直响。那朵花在离秦威航攀岩路线三五米远的地方偏离了路线，他并不希望秦威航冒险，哪怕这对秦威航来说算不上一个险，但他刚刚都冲坠过了。 不用了，让它开在那儿吧。 叫得真大声，以为我真的会过去摘吗？但也难说，如果他说要的话。 思绪好像在这里陡然断掉了，向内心的小人做了一个 dino， 他如此生猛地扑向了他心底的答案。 如果他真的想要，我真的会去摘了吧。可是安宁不会说要的，不管是为了花儿还是为了我， 他希望这朵花能长年累月开在这里，希望后来的攀岩者们在疲惫的时候、冲坠的时候，都能看到这朵绝处逢生的希望。安宁仰起头，如愿以偿地看到了秦威航红点 Blue Fall 的那一刻，他站上了岩顶，竟然还站在那儿吹了一阵风。安宁很想冲他欢呼鼓掌，但时刻记得自己现在是秦威航的保护者。 Bravo！ 秦威航听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做他保护者唯一的遗憾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时刻了。 但即使看不见他看见的风景，看不见彼此，他们也能感受到彼此。通过系在两人身上的那条绳索，秦威航从顶峰下来时放慢速度，顺便回收了快挂。落地后，安宁迫不及待问他： 你刚刚是故意冲坠的吗？ 怎么这么问？ 这种难度你不会冲坠的吧？所以其实是想给我增加经验吧。 哦。 我就知道。 安宁也埋头乖乖帮他收拾起来。秦威航抬眼瞄了一眼安宁，他的保护者这会儿眉眼唇角还有笑意，其实不是的，他也没搞懂自己为什么会冲坠，他做了没必要的冒险动作， 手上没必要的出了一层汗，导致手指没能抠牢眼点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 5.13B 级的路线，这条蓝色瀑布却让他心跳加快，感受到了久违的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。冲坠发生时，他下意识以为完了，当安全绳将他牢牢拉住，他才想起来，这次不是一个人在攀岩，他的保护者在下面严阵以待，随时为他的每一次失误做保护。他是因为这个人的存在才会心跳过速的，也是因为这个人的存在才心跳恢复的。